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尽管眼前的一切乃是幻象，但就算真的换了当初那八名魂圣来，结果也不会发生任何变化，他们也同样是被撕碎的命运。近乎疯狂的攻击展现出了唐三的真正实力，小五就像当初那样将头深埋在唐三怀中，感受着唐三身上散发出的冰冷残忍和那恐怖的杀戮之气，但他的心中却只有温暖。他没有再提醒自己的男人这里是幻境，因为他明白唐三此时的心境，如果不让唐三发泄出来，那么反而对他更加不好。同时他也相信唐三完全能够处理眼前的局面。感受着周围破碎的一切，唐三胸前剧烈地起伏着，连续使用了魂骨技能和第八魂技，对现在的他也是一个不小的消耗。十万年魂技所能产生的消耗无疑是恐怖的。伴随着周围的破碎，景物再变，这一次唐三和小五似乎成为了旁观者，出现在他们面前的一幕却令唐三刚刚平复了几分的杀机再次升腾。在他们眼中又出现了一个唐三和一个小五，看上去比现在的他们要青涩许多。刚刚被撕碎的九个人也同时出现在画面之中，而画面中的小五身在空中，凄厉的悲呼声响了起来。刺耳的尖叫声从那小五的口中发出，他双目中流出的已经不再是泪，而是血。画面中唐三的右腿消失了，完全消失在空气之中，可他本人却冷静得可怕，口中再次喷血的同时右手一捞，体内魂力狂泄而出，就在自己右腿化为的血雾之中抓住了一根蓝莹莹的腿骨，猛地回转身，根本不去看后面继续朝着自己轰击而至的三道攻击，用力地将那截右腿骨朝着小五的方向甩了过去。 小五，魂骨技能飞行，快走！ 画面中唐三的声音已经完全沙哑了，宛如被撕裂了一般，他将自己身体最后的力量全部灌注在这一甩之中，同时他的左手正握着一块八蛛毛的碎片，深深地刺入了自己的心脏之中。眼前这一幕不正是唐三为了救走小五而牺牲的场面吗？作为局外人看到这一幕，小五的身体不可抑制地颤抖起来，当初那仿佛要失去唐三的感觉再次传遍全身，泪水不受控制地流下，双手紧紧地锁在唐三身上，他失声痛哭。景象并没有结束，一切依旧还在继续着，画面中的小五发出了一声无比尖利的悲鸣，那尖锐的声音几乎令整片星斗大森林都为之颤抖，刺目的红光骤然从画面中小五眉心处蔓延开来，化为一圈红色光晕瞬间扩散，红光所过之处，所有的一切都被渲染成血色，所有的一切也在这一刻为之静止。看到这里，唐三的身体也同样颤抖起来，感受着怀中小五痉挛般的颤抖，额头上的黄金三叉戟烙印金光迸发。 够了！ 湛然神光骤然从烙印中喷发而出，与此同时唐三双眼内迸射出两道恐怖的红光，与那蓝色光芒融为一体，只是刹那间周围所有的景物都如同冰雪一般消融着，蓝与红两色光芒混合在一起，化为一圈双色光环迅速扩散开来，瞬间扫清着周围的一切。光芒所过之处，景物变成了蓝色光雾，蓝色光雾再被净化为透明的空气，所有的一切都消失了。当一切都变得重新清晰时，唐三和小五已经站在了一个六边形的平台上，平台中央是一根高约15米、修长笔直的六边形柱子，上面的魔纹虚幻不定，显然正是海之幻圣柱。在圣柱前站着一个脸色愕然的中年男子，看上去50岁左右，相貌还算英俊， 只不过此时脸色十分苍白。在他身上，两黄两紫五黑排列着整齐的九个魂环，身穿黑色长袍，身体周围虚浮着一条蛇状的光带，显然是他的武魂，极为奇特。唐三当然不认识，眼前这位海幻斗罗的武魂乃是一种极为神奇而稀有的海魂兽，名叫虚幻之蛇，介于兽武魂与气武魂之间，所以海幻斗罗身上出现的才不是附体的情况，而是虚浮在他身体表面。不过这些对于唐三来说都已经不重要了，他眼中能够看到的只是一片血色。海幻斗罗是极其吃惊的，他明明看到自己的领域已经完全控制住了唐三和小五的情绪，照这样发展下去，眼前这两位一定会考核失败。可就在这时，唐三身上释放出那神奇的双色光芒，不但破掉了幻境，甚至破掉了他整个领域，对他产生了强烈的精神冲击，以至于他这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一时间都缓不过气来。唐三开始的判断是正确的，海幻斗罗乃是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中两个拥有领域的斗罗之一，实力排名第二，比海毛斗罗更加强大。而他强大的地方也就在于自己的领域，唐三曾经见过十年施展的幻境领域，那和他相比简直就像是小孩子的玩意。海幻斗罗的领域幻境能够完全成为真实的情况，而不只是迷惑，在幻境中受到的攻击完全真实，就像是营造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一旦迷失或是在幻境内受到无法治愈的伤势，那在现实中也会死去，霸道十分。就算是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中最强大的海龙斗罗都不愿和他交手。紧搂着小五，唐三血红色的双目冷冷地看着海幻斗罗。 你不该用那一幕来刺激我，没有人可以伤害我的小五，哪怕是在精神上的伤害也不行。 哼，挖掘敌人内心最痛苦的经历加以打击，是我的领域特性。不要以为你拥有了海神九考就能这样对我说话，现在你还没有通过全部考核。 唐三没有再开口，他用行动回应了海幻斗罗，刺目的白光闪耀，几乎一瞬间就将海之幻圣柱台笼罩其中。海幻斗罗只觉得眼前景物一变，周围的一切已经完全变成了血色，实质般的恐怖杀气宛如利刃般向他发起了疯狂的冲击，刺耳的凄厉尖叫声从四面八方奔涌而至。 领域， 他自己的领域被唐三凭借海神之光与紫极魔瞳破掉，一时间已经用不出来了。而精善领域的他当然知道这能力的妙用，身形一晃，身体迅速与盘旋的虚幻之蛇融为一体，释放了自己的武魂真身。虚幻的大蛇足有十米长，九个魂环光芒交替闪耀，到了第六魂环时，黑光骤然大放，将他那虚幻的身体完全渲染成了黑色，扭曲的一摆一钻竟是震开了实质般的杀气，身体周围的空间飞速扭曲着，一道道细小的裂缝迅速融合，像是开辟出了一条空间裂缝般。以领域为看家本领的海幻斗罗自然有他对付领域的方法，眼前他所施展的第六魂技名叫破幻之身，专门破解各种幻境以及领域类的能力。凭借着封号斗罗的实力，除非对手也拥有封号斗罗级别的领域，而且整体实力还得在他之上，否则是很难困住他的。可就在他似乎能够从杀神领域中挣脱时，突然间一股强势的蓝光出现在他面前。杀神领域内那令他不禁内心胆寒、实力削弱的冰冷气息瞬间大盛，面对那蓝光，他不得不停下自己的动作，低喝一声，蛇目中迸发出两道灿烂的蓝光。海幻斗罗想好了，只要突破了唐三的领域，立刻就跃入海中海内，等待自己的领域恢复。要知道他的领域甚至能够利用海水来制造幻境，之前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因为他并不认为唐三有资格承受他最强的领域能力，但现在却不一样，面对一个同样拥有领域的对手，他当然要以最强之势来应对。可惜的是，他已经没有机会了。 剧烈的碰撞瞬间爆发，周围的修罗地狱中血色进一步加深。海幻斗罗只觉得自己的大脑仿佛被重锤砸击了一般，他那虚幻之舌的武魂真身在杀神领域中剧烈的颤抖着，每一次颤抖身体都会缩小几分。精神世界中传来的剧烈痛苦令他难以抑制的呻吟出声，伴随着身形收缩，武魂真身竟然被破了，重新现出了本体。连唐三自己也没有想到，进入浩瀚境界的紫极神光居然如此强大，面对一个以精神力配合领域攻击为主的封号斗罗，能够将对手的武魂真身直接震破。而事实上，唐三的精神力才是他目前所拥有的能力中最强的一种，在怒火之中，精神力更是迸发出了恐怖的杀伤力。而海幻斗罗又不知道唐三的精神力的强度达到了如此恐怖的程度，选择正面交锋自然吃了大亏。唐三从不会给对手机会，红光再次展现，第八魂环的光芒重新蔓延而至。就在这血色杀神领域之中，似乎与领域融为一体般的能量顷刻间笼罩在海幻斗罗身上，第八魂环第二技能主动先手控制技能蓝银虎鲸魔之射释放。头痛欲裂，七窍溢血的海幻斗罗根本没有抵抗的可能，整个人就陷入了持续三秒的眩晕状态之中。而在发出这第八魂技的同时，唐三的人就已经瞬移到了半空之中，左腿化为死神镰刀一般的红光宛如开天辟地一般狂斩而下，正是邪魔左腿骨之虎鲸邪魔斧。幻境带来的痛苦，小舞的悲伤都成了最强的催化剂。早在破开海幻斗罗领域的那一刻，唐三心中就充满了杀机。尽管他面对的对手乃是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之一，他也毫不在乎。小舞献祭是他心中永远的痛，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怎能保持冷静？心中杀机越盛，杀神领域的威力就越恐怖。唐三左腿这一击可以说是灌注了自身全部的实力，而本就不以防御著称又处于眩晕状态之中的海幻斗罗怎么可能抵挡得住这样的一击呢？唐三的这一击根本就不比封号斗罗差，更何况是暴怒中的舍身一击。眼看着海幻斗罗就要在虎鲸邪魔斧下饮恨的刹那，突然唐三只觉得身体一紧，整个人已经被限制住了，邪魔左腿骨攻击力顿时大减，在他身上亮起了一片金色光芒，仿佛是束缚一般禁锢着他的身体。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